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39集，困境下。乌纱伸手又轻轻按了一下那只蝴蝶的一根须子，就见那少年手中的书竟然翻了起来。等书翻完了，乌纱又轻轻一按那蝴蝶的脑袋，就见蝴蝶收了翅膀，缓缓地缩了回去，鸡蛋也原样收拢，最后变成了刚才那个其貌不扬的蛋。 好值钱的感觉。 萧良在一旁点头。赵普小心翼翼地将蛋放回了锦盒里，赶紧盖好，还让贺一航再找十个八个锦盒来套上，省得摔坏了没地方修。 沈桑，这是什么呀？ 啊，这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吴沙一句话，众人忍不住翻白眼。 大概100年前吧，有个专做这种带机关小玩意儿的技师，人称神手朱赖，他最喜欢做这种玩意儿了。比这复杂的机关啊多了去了。这颗蛋啊我以前见过，金华府一代的巨富白月林给自家玩子做的玩具。算算年代，白月林应该是白玉堂的曾祖父，也就是他爹白夏的爷爷。 哎呀，看起来白玉堂不是这一辈有钱啊，代代都有钱。 白夏无心做生意而已，白月林那个时候啊比朝廷还要有钱，人称天下第一富。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是酒友，他比我们大一点，性格和白玉堂呢有点像，和白夏小子啊可不像。玉堂大爹啊可逗趣儿，小时候啊皮死了。 这么说的话，这算是白家的传家宝。 赵普将锦盒装进贺一航拿来的另一个锦盒里，让折影小心收好。 没准儿。不过白夏申城的时候，如果能收到这样一件贺礼，他铁定是开心的。 众人都点头，赵真这倒是花了心思的。不过嘛， 这跟你们说服白玉堂去干不想干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林业火尽量将跑偏的讨论拽回来，众人也都拖着下巴想心思，似乎的确不相干。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吗？比如说把轩辕劫活捉什么的。 众人都摇头，活捉他的代价比杀了他大太多了，他那么好的功夫上哪儿去管他。 让天尊和英侯废了他武功， 众人倒是觉得可行。吴沙却摇头， 别忘了轩辕劫学的是邪魔内功，除非他死，否则内力不会被废掉的。 要不然让我治好他。 公孙笑眯眯凑过来，赵普无语地看着公孙，公孙显然对轩辕劫的怪病很感兴趣。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照我说啊，你们想什么招骗白玉堂都没用，白老五精明着呢，眼里容不得沙子，还不如让他动手跟轩辕劫大战一场，杀了他。 白玉堂的功夫根本打不过轩辕劫。 那就再加上斩招。 那万一他俩受伤了呢？ 反正你们让白玉堂下毒，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死也不肯的。就算轩辕破用斩招威胁他，他这么做了也是违心之举，说不定就走了，从此江湖不见。哎，你们可别搞到他和斩招都要被拆散啊。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包大人第一个摇头。 哎呀，那使不得。 于是乎，军营里一众人为了赵真那封信搞得焦头烂额，赵普头皮都快挠破了，也没想出怎么开口让白玉堂暗杀轩辕劫。而另一头，北海皇城里，展昭将白玉堂的毛给撸顺了，笑着戳戳他。 哼，那个轩辕洛看着也挺250的，你别理他。 白玉堂不说话，原本来北海还有个救人的名头，可现在变味了。在北海的这几天，白玉堂一点不快乐，甚至觉得有些负罪感。 首先说轩辕杰，没错，轩辕杰的确是个不可救药的疯子，白天暴君，晚上丰富，杀了数以万计的人，死有余辜，但他俩对天下人恶毒，对他却只有爱。白玉堂有时候觉得这是一对念子成风的父母做尽了坏事，想阻止他们唯一的法子就是杀了他们。杀了轩辕杰可以救北海百姓，不杀是不仁，可轩辕杰白灵儿拿他当儿子，没做半件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动手杀了他们就是不义。于是杀与不杀结果都会是不仁不义，就算道理上讲得过去，但白玉堂过不去自己这关。殷侯和天尊看在眼里，也知道他为难，殷侯就对天尊使眼色， 咱俩动手帮他宰了轩辕杰得了。 无论是谁杀了轩辕杰，玉堂都会不好受，其实没区别，这趟就不该来。 众人都沉默了，殷侯端着个杯子自言自语， 说起来北海这帮人怎么这么是非呢，若说轩辕杰儿子死了就会把其他几个儿子叫回来，那轩辕破派人暗杀了这几个皇子不就得了，干嘛还无事生非搞那么多花样，利用朋友吃力不讨好啊。 展昭愣了愣看殷侯，殷侯对他一挑眉，显然是在给他提醒， 轩辕破是要将轩辕杰杀害皇子的罪行公之于众，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但是 一定会有人去追寻轩辕杰杀人的理由，于是玉堂就是首当其冲。 轩辕破的确是很聪明，将前后左右所有路都堵上了，只留了一条路给你走。 这些不足以让我听他的。 那 他手里应该还有个最大的筹码没出，如果我怎么都不肯帮他，估计他就只好走那一步了。 什么筹码？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天尊看了殷侯一眼，殷侯微微皱眉，白玉堂的确不傻，从轩辕破利用他的时候开始，他应该已经想到了之后陆续有来的算计。轩辕破一步实际，没有稳妥的法子是不会要挟白玉堂的，这一点白玉堂清楚，于是最后的筹码必然关系到展昭。殷侯看了看还在逗白玉堂的展昭，也有些无奈，他这个外孙并不知道白玉堂真正在担心的是什么。白玉堂不开心也绝不仅是轩辕落那个小喽啰当着他的面撬墙角那么简单，白玉堂的怒意是对着轩辕破去的，他要警告的也是轩辕破。天尊对殷侯使眼色，殷侯也摇头，轩辕破估计是知道了那已经过去百年的秘密，万一事情被揭露，展昭之后的命运一定会被改写，反正无论如何他是不可能再留在开封府了。白玉堂尽量给卖力替自己顺毛的展昭笑容，心中则是犹豫，他以前听天尊稍稍提起过一些关于殷侯的事儿，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忌讳就是忌讳，有些秘密触碰不得，但展昭应该并不知道这一切，如果事情败露，他便无法再做个无忧无虑只想着破案管闲事儿的吃货了。展昭的命运势必改变，他可能会被迫离开开封府，从此卷入各种利益争夺以及仇杀之中，这是他绝对不容许发生的事情。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天尊和殷侯钻屏风后边去了，展昭起身开门，就见邹毅在门口。 殿下，皇宫钟响十下，皇上召集进宫了。 白玉堂想起来就烦，又要去面对轩辕杰和轩辕破那一家子变态了。不过有些事情总要面对，逃避也不是办法，白玉堂潇洒惯了，如今形同被束缚，左右掣肘总觉得别扭。他拿着刀出门，展昭要跟。 殷大人不如留下吧。 为什么？ 轩辕落性格执着， 万一朝堂之上与殿下争执起来，殿下维护之心太过的话，会引起皇上不满。 白玉堂愣了愣，看邹毅。 其实早先皇上已经跟我打听过，问殿下是否十分喜欢殷大人。 白玉堂皱眉，对展昭点点头，展昭只好留在房间里等着。白玉堂出了门，邹毅要跟，白玉堂摆了摆手。 我自己去就行了。 是。 展昭回到房里，关了房门，坐在桌边发呆。天尊走了出来，端着杯子喝茶。 天尊，玉堂怎么了？他今天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什么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吗？刚才说轩辕破的事情，好像也是说到了一半欲言又止。 天尊笑了，当局者迷。展昭怎么也想不到事情的症结其实是在他身上，于是天尊伸手摸了摸他脑袋。 没什么大事，他就是那样。 是吗？他平时脾气也没那么坏。 切，你以为他对谁都对跟你似的笑眯眯啊？玉堂脾气可坏了，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叫他修罗，说他喜怒无常，翻脸无情了。 展昭看着天尊边说边搔头仰着脸很不自在的样子，心说这不会说谎的也太明显了。展昭给自己倒了杯茶，抬头看了看，却不见殷侯。 外公呢？ 说是去散步了。 散步？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